福福仿佛一种心瘾。你爱过我，你爱过我，来来回回如何能够证实？说一百次愿望，每一次也越望越逼真。迷信星星仍难及苍生，迷信爱情完全为后世埋没歌声，渐渐忘形。能迷信风声仍难愿望，每一次也越望越悲。